场，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，北方庄稼客的脸庞，种族深秋有的沧桑。牧马人还在流浪，他追随着迁徙的草场，唱调时代传唱，牧马人还在流浪，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 一起唱，海草山山水水，敢爱敢恨走四方。

有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不温柔的清晰也许飘来好消息。我才发现悄悄你的双眼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再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。 是吗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盛开，想象我的未来，我的。

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。 想带你去看这看，想跟你刚刚这想着要为担忧藏着歌一直走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。

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，成了回忆的信号。

在下一秒，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，最好在下一秒。纯白棒球帽，墨绿色衣角，时间静止